咗声之后咧，我又开始咗今日嘅二千零个在场者啦。我系 Albert， 今日咧我哋都系如以往一样啦。喺九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就开始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嘅二千零个再重聚。不过今日咧有少少唔同咧，就系、是、会跟翻逢星期一到五嗰个节目嘅时段。由一阵间十一点咧，即系我由而家九至十一啦，两个钟头之后咧，我哋就要暂备啦。咁因为咧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咧，会有一系列嘅三台联播嘅节目啦，吓、就系、是、音乐说。咁所以变咗我哋一阵间咧十一点就要离开。仲有嘅咧就系、是、我哋人咧又有一个要离开住先啦。上个礼拜大家都知啦，就系、是、我同阿乔两个人啦，因为我哋限聚令咧。是得两个人可以做主持嘅啫，咁所以呢今日呢又係得两个。不过今日呢我就再请返阿 Vince 返嚟啦。阿 Vince， 嗨、hey, 你好啊。咁啊头先呢你一路开车嘅时候冇望个天啊。 望唔到啊，今日冇揸电单车。 如果揸电单车就可以向上，不过其实都系讲笑嘅啫。因为揸车就唔应该向天望嘅，向前面望啊嘛。点解要向天望呢？又因为呢大家都唔知有冇应该睇到啲报告啦。今日有嘢睇喎。有咩睇呢？喺大自然呢俾我哋有啲即系唔系 laser show 啊，因为而家取消晒噶啦，烟花啊、laser 嗰啲。咁但系咧，唯一睇嗰啲就系大自然俾我哋喺天际上边咧有啲流星雨啊。咁咧就由而家开始咗噶啦，咁啊即系晚上七点三十分到啦，就七点半啦，一路到一阵间咧凌晨晚上三点钟咧，即系晨早三点咧都可以观赏到。观赏到啲咩咧？就系、是、呢次叫做咧就双子座流星雨。有冇见过啊？ 冇啊，通常咧都系等到差唔多好多嘅时候咧，就会瞓着咗。 系啊，要等啊嘛。咁啊，但系今日咧要提醒大家啦，就算咧你，我真系好发烧嘅，我系一定要去郊外睇睇啦，咁样啦。咁如果你去嘅话咧，即系天文台啲话俾我哋听咧，西贡嘅万宜水库啊，大澳啦、大美督啦、长洲咧，都系热门嘅观星地点。不过记住啊，因为天气咧。由今晚开始咧，好似越嚟越凉啦。你听咗好多啦，因为听日咧晏昼开始越冻添，会突然间骤降啊啲气温吓，咁所以咧越入夜咧就会越冻，咁所以应该带齐啦，即系衣物啦吓，暖包啊，甚至如果你要喺度挨夜咧，睡袋都要带埋，唔系讲笑。不如咁啦，咁咧就既然咧大家可能已经喺户外嗰度咧就睇紧流星雨。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亦都可以用音乐衬住大家睇流星雨啦，好靓嘅一个天空。阿 Vince， 嗱以前咧有只歌叫做《流星雨》啊嘛 ，F4 嘅，记唔记得？ 记得。 咁 F4 呢一只歌咧，请你即系用怀旧啲嘅形式咧演绎翻，大家一路怀旧一路睇大自然俾我哋欣赏嘅流星雨。 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车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 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堪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这个歌叫做《流星雨》，当年好流行。 系啊 ，F4 就系即系众人啦，尤其啲小女孩啦，好似你嗰啲咁啦嘅众人偶像啦。而家佢哋都仲有做戏噶噃， 有噶， 有两个吓。咁诶 ，Those Were the Days， 所以眨下眼，我谂即系廿几年以上啦，系咪啊？ 我谂都超过廿年， 超过啦。不过咧，你一路唱《流星雨》咧，令我谂起初初我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嗰阵啦，嗰阵咧嗰个时间咧系由十一点开始嘅，最初嘅时候。 哦，咁夜。 先至开始，然后做到两点。咁于是乎咧，我每一次做完咧，就都要坐船翻屋企。咁、个船咧喺船顶喺度，即系尤其是夏天咧，我就会瞓喺个船顶嗰度望星星，懒浪漫咁。但系如果冻咧就唔得啦，咁啊有一晚咧就有流星雨，我好记得，好夜好夜，即系夜晚半夜两三点嗰啲，咁啊所以时间真系好似流星一样过得咁快啦。咁啊今晚咧就大家咧可以真系去户外睇流星之余咧，亦都可以咧睇即系天文台嘅直播嘅，佢哋网上有直播，咁可能会见到一粒你心中已经等咗好耐嘅流星，许个愿都未定啦。亦都令我谂翻起咧，再旧啲啦，再远古时代咧，我就有一只唱片咧，我就好想将嗰只歌咧变成咗广东歌。咁嗰只歌咧本来唔系歌嚟嘅，冇人唱嘅，系一首吉他音乐，叫做《Carillon》，好中意。咁咧就不如咁啦，我就写歌词啦，咁啊写咗一个通宵，我好记得嗰、那个晚上。就喺星光底下写成呢只叫做《靓歌伴星河》，嗰、那个原因咧就系、是、当年我要做一个夜晚嘅电台节目，做一只主题曲，就写咗呢一首。 星河到心舒畅。心头愿天边想，愿与月亮齐共追，云千雨水，星河傲一 身边取，万里重重云雾里浮出明星，看那边星月耀，月衬星光远照，回味你的轻笑，看那星光万丈，像你的彩云上，逢着满意星星样。 叫做靓歌伴星河，亦都系我当年咧，喺电台主持咗一年嘅晚间节目。每逢十一点开始咧，我就会播歌啦。咁呢只歌咧就虽然咧填咗一个通宵嘅晚上，但我觉得系好值得啦吓、啊。由后来变成咗唱片啦，到今日都可以攞翻出嚟唱嘅。不过我今日提一提大家啦，一阵间咧我哋当然嘅节目会短咗一个钟，不过唔紧要，照接。即系呢两个礼拜嚟咧，我哋限聚令咧都会接下大家嘅电话，大家倾诉下心声啦，倾下偈啦。远方嘅朋友咧更加啦吓，因为世界各地，我唔相信有边个国家咧系独善其身啊。咁所以每一个地方嘅朋友都可以大家互通消息，大家倾下偈。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我哋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就会接你嘅电话啦。你当然亦都可以諗定隻歌啊，我想唱咩歌呢，想听咩歌呢，我或者啊 Vince， 尤其 Vince 今日返嚟啦，咁可以呢同我哋唱下啲点唱嘅。Vince 啊，头先呢就唱咗流星雨啦，我又唱咗靓歌伴星河啦，关于流星嘅歌其实都好多好听嘅。 是啊，而家呢一首呢就係张柏芝嘅星雨心愿，更加係讲许愿嘅添。 好好听。世界的 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你是 电影咧就叫做《星愿》好似，咁啊唱歌嘅同埋主演嘅咧都系张柏芝啦。咁呢只歌咧系金培达作嘅， 系啊， 好好听嘅《星与心愿》。1872388，我哋等紧你嘅电话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可以继续喺星星底下许个心愿。如果你未许的话，许愿咧，除咗见到流星啦，我觉得最好有只歌啊，仲好。呢首歌叫做《闪闪星辰》，作曲嘅咧 Anders Nelson。因为当年咧呢首歌咧，首先咧系作俾一个广告歌用嘅，咁后来咦咁好听嘅，于是乎就改编成为咗呢一首《闪闪星辰》。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耀眼点点星辰，递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 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耀眼点点星辰，抵多少阴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如果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工作，可以提早在星期五开始运作。当日起将会安排专车由机场和位于华日酒店的等候检测结果中心接载返港人士前往36间指定酒店。另外，今个月21号从中国以外地方抵港的人士出发之前必须预订指定检疫酒店，否则不会获准登机。政府早前说指定检疫酒店安排今个月22号起生效，但最新安排是有关酒店如果达到政府在计划下的防疫要求，以及只有接受检疫人士入住，就可以提早到星期五起以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至于全面实施日期维持在今个月22号，到时所有36间指定检疫酒店必须只是接待检疫的客人。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安老及残疾院舍的员工最迟听日要接受首轮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至今超过37000名安老及残疾院舍员工接受检测，其中两人初步确诊。第二轮强制检测星期二开始，政府会资助院舍自行安排化验所为员工检测，又计划第三轮强制检测一星期一检。社联认为院舍人手紧张，建议继续两星期一检，又说联络过只有两间化验所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而政府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发还检测费，每个样本资助额240元并不足够。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承认管理层安排人手面对压力，但疫情相当严峻，一星期检测一次比较理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据报邀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年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王毅上个月在东京和茂木敏充会晤的时候作出邀请，茂木回复王毅表示会在适当时候考虑有关问题。另外，两国政府据报正系协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可能听日举行的电话会谈。报道话，两人将会围绕海空联络机制展开磋商，期望尽早开设有关紧急联络热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朝早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下半旗，并响起防空警报，参加者空前挂上白花为死难者默哀，军人亦都献上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致辞的时候说，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中共领导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战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听晚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初白，拒绝疲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哇，你摊开晒啲纸喺度做咩啊？练书法啊？ 系啊，想练到只手定啲，冇咁手震。我想写字写得靓啲啊。 咦，咁睇嚟你练习嘅目标好清晰、啊，你令我谂起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关于练习嘅，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世界有些事情可以透过练习随着日子有功而得到很明显的进步，不过在演员的世界里面，练习和进步之间的关系就似乎没那么直接了。 欧丁剧团的创办人尤金诺巴巴就曾经书写过有关演员的练习这个课题。 尤金诺巴巴讲到，练习就好像是演员的护身符，不是为了炫耀给人看，而是要从练习当中得到某种能量，慢慢发展成为自己的第二本能。他提到练习有几项特质。 首先，没错，练习简单来讲，其实就是教人怎样重复。不过学习重复其实不难的，跟着下去那一步才难。怎样一再重复而不变得枯燥呢？在过程里面不断发现新细节，在熟悉的流程当中发现新的起点。 练习的重要之处不是要透过练习去拿到某些东西，练习实际上其实是一种拒绝的功夫。练习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障碍和考验，让我们透过面对自己的限制去认识自己。 不知道最近你努力练习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希望你都可以透过这位剧场大师的分享，找到啱你的练习方法和练习的真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独善其身。就算有天赋才能，都总会遇见不还。就算见春归来临，没见花开树荫，当一切还念不可控制，当生态遇上难题，爱护世界，共协力应对到底。 无惧披力似流泥，做到一些少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 最实际的呢就是穿回多件衣服，准备一些暖衣，如果你去看流星雨。刚才这只歌呢就叫做气候人生，我就是跟天文台合作的一只歌。那么讲起天文台，你都话了给我们提醒大家，刚才一路开始到今晚三点钟都有流星雨看的。刚才讲过啦，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呢，就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呢就是多云啦，明日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呢较低㗎，气温呢徘徊喺20度左右，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明晚最低气温呢会降到大约係15度，吹和缓嘅东风，明日北风呢逐渐增强。40年前在外国的乐坛或者全世界的乐坛都是阴霾满布，天气不是挺好，因为 Beatles 披头四的其中一位成员，大家熟悉的 John Lennon 约翰列侬，被人家一个不知道在哪里走出来的疯狂歌迷杀害了，眨下眼已经40年，所以所有的 Beatles 迷呢都在中央公园那里悼念他，前几天而已。最出名的歌当然来自 John Lennon 的这一首作品，希望歌词里面所讲 A Brotherhood of Man， 全球的人大家一起联手对抗疫情，好吧。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Imagine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to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little small. 只是一个 imagination， 不过希望有机会真的实现到世界和平。听电话啦 ,1872388。喂 喂。 你好啊，大声啲啊你。 喂。 好啊，听到啦听到啦，是啊是啊。 喂，我 是 Winnie 啊。 Winnie， 你从哪里打来的？ 我在香港。 香港 ,ok。咁啊点啊，嗱呢一排疫情啊升级啦噃，唔好周围去系咪啊？ 是啊，冇啊冇啊。我的位置就不可以周围去。 为什么？ 但是呢收即是我今晚我打来的目的是多谢你啊 Albert。 啊 因为呢你是啊你咪在那个网上呢善良人生的演唱会那里呢咪有啲 CD 呢是送给啲医护的。 是啊哦你收到啊 我个女收到。 哦你个女是护士。 是啊。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应该 的应该的应该的。因为其实他们即我又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因为很忙啊他们不想打扰他们。 是啊是啊。咁 亦都。 我就可以不周围去但我个女一定要 返 工。 要返工啦他们现在还是坚守紧岗位啦尤其是这一排就仲更加忙上加忙啦又打醒十二个精神啦好惨的。我知道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长期都不是一直啦成超过一年时间啦。咁即係当日我就善良人生去制作咗2500套啲CD送俾所有医护人员啦希望佢哋即係唉啱啱如果有少少时间in between 休息啊落咗班啊我可以听下啲抒怀嘅正能量嘅歌啦即係咁。 真係多谢你哋嘅支持 啊。冇咁讲冇咁讲应该嘅我哋要做的。 因为我呢个女同埋我呢都系你嘅 fans 嚟嘅。咁所以收到呢就好开心。 哎我仲签咗名㗎你睇唔睇到啊冇啊冇啊可能冇啊好似冇系。系太多2000几个签唔到。 系 有一部分啫呢只应该冇。 哎呀咁 有机会啊有机会啊补返啦。 如果我可以听你演唱会带去俾你签到。 可以可以可以。 是啊我是你 fans 嚟嘅，你演唱会我都去 听的。你说如果嘛都不知道几时才开得啦。 一定有机会 的。一定有希望出年啦。即是快啲搞掂晒啦。希望在面。今日佢真係好难得打嚟啦多谢你 Winnie。喂点返隻歌送俾你同埋你个女啦。同埋佢所有嘅医护人员啦我都好真係好想做呢件事。不停地。 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我仲有一个同我一起去听演唱会嘅40几年嘅朋友。是你超级 fans 嚟添，系啊，佢叫 Gloria，OK， 咁希望有机会喺演唱会嗰度见面啦，希望啦。 仲有啊，阿 Gloria 咧系过两日咧15号嘅12月15号生日啦 ，OK， 所以我想呢只歌咧点嗰只《真的爱你》咧系送俾佢听，系希望佢生日快乐。 好啊， 祝我哋友谊永固。 OK， 一于系咁话。 是点埋俾你哋听啦 ,Macy 啊阿乔啊佢哋听。 多谢晒。 我都真的爱你哋。 OK， 阿 Vince 都系咁讲喎阿 Vince。是咪阿 Vince 唱啦好嘛我哋一齐我喺中间和佢咁有啲唔同嘅、 哦啊、 有女声嘅、 啊、 都啱嘅、 啊。 好听呢 好听就要唱啦。 好、啊、 多谢晒 Winnie 嘅电话。 好多谢。 送俾所有嘅医护人员同埋 Gloria 仲有系啦生日快乐。 是啊是啊 是 啊。 拜 拜。拜拜。 相识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饮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 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我已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我已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我已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永恒的一首《真的爱你》，用歌曲读表达自己的心意啦，吓唔需要多讲啦。我哋再接下一个电话先。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 Albert， 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是 Cora， 我在九龙打来的。 Cora， 好像以前打过来的，好像。冇啊！ 我第一次好紧张。 第一次啊，唔使紧张，唔使紧张。诶 好 好，我知道啦，好多人都系咁嘅，因为咧讲真咧，打电话去电台咧已经系即系以前嘅事嚟，即系可能你好好细个嘅时候啊，读紧书嘅时候就中意啦吓，咁啊，即系我谂成人之后好少人打电话去电台倾偈嘅。 好怕丑啊！ 你讲咩话？ 好怕丑啊！ 唔怕丑，又见唔到你个样嘅，冇电视直播嘅。啊！又冇网上直播嘅，睇唔到噶嘛。 嗯，我每个礼拜日都有捧你场噶。 多谢。咁啊，今日你知啦，唔好意思啊，少咗一个钟啊。啊，你知点解嘛？吓、啊，即系我哋限人数啊嘛。吓、啊，即系尽量咧，即系将喺电台逗留或者直播室里边嘅人咧，减到最少，同埋即系最短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少一个钟咧，就三台联播嘅。 咁、我今日打到入嚟都好开心。 唉、多谢你。嗯。咁你打电话入嚟嘅原因呢？ 我就想点唱， 可以， 因为呢寻日就係我生日， 嗯， 咁跟住呢我又想预祝我妈妈呢12月25号生日。 哇，啱啱大家都係12月嘅寿星女。 係、啊，佢喺我身边，但我都怕丑，佢唔会出声同你倾偈。 你好啊伯母，哎嗨嗨， 你 好啊，係啊，佢有听过，一路都我諗佢 有 家， 佢 识 你噶。 你好，你好。我唔知点叫，因为我见唔到个样啦吓、啊，我唔知道叫姐姐好定叫 Auntie 好啦，定叫啊？唔知点。 佢英文名噶，佢叫 Auntie Laura。 啊 ，Auntie 咩话 ？Laura。 啊 ，Laura。哦。 你好，你好。 高苏罗啦，我爱她啦，有只歌叫做。 好啊，由你帮我哋 两 位。 搵一日唱啦，今日唔得住，因为嗰只歌唔系几好意头嘅，老老实实。 系啊，唔紧要，冇问题。 讲笑啫， 两个 全 唱。 好啊，我搵一只即系大家都中意嘅歌啦，好唔好啊？ 好。 亦都啱晒呢一个嘅呢一排嘅疫情啦。嗱、不如咁啦，你、我相信啊 ，Auntie Laura 咧都会应该中意徐小凤嘅嗬。 系啊， 系得啦。嗱，呢只歌咧，蔡国权作俾佢嘅，大家都知道你咩歌，你叫做《顺流逆流》。 咁亦都咧。就是、順便啦，咁因為你知呢個節目咧，就除咗你喺九龍打嚟啦 ，Cora， 除咗九龍新界咧，我哋全世界都有人聽緊嘅，咁亦都呢幾個禮拜都好多外國嘅人打嚟啦，咁有一位上個禮拜打嚟嘅阿 Ken 咧，佢就喺加勒比海啊，你有冇聽過？你有聽到啊？即係都令到我好出奇啦，話點解去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唔知邊度？聖 Martin 啊，嗰個叫做聖馬丁啊，嗰個島。嗰、那个岛好得意嘅，咁咧就有一半咧就系荷属嘅，即系荷兰嘅殖民地；一半咧就是法国嘅殖民地。咁佢嗰度咧就即系荷兰语啊、法文啊、英文啊、中文都有人讲过，因为咧都有几千个中国人喺嗰度。咁所以好得意咯。咁佢又再有个信息，好希望，可以听到小凤姐嘅呢只顺流逆流。咁所以就顺便一齐点埋俾佢啦，好嘛？ 亦都点？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系啦，全球嘅地方啦，咁我谂包括加勒比海咧，都要戴口罩嘅，唔系讲笑吓。本来阳光普照，本来咧即系沙阳光海滩嗰啲咧，大家好奔放噶嘛。但系而家都要戴口罩啦，咁 一定啦，一定要啦。 咁请你保重吓、小心啊 ，Cora。咁同埋啊 ，Auntie Laura。 系。 我哋系啦，我而家嚟揭开个口罩，同你唱呢只歌啦。 多谢你， 因为咧，因为如果戴住口罩咧就好蒙啊，蒙查查咁啊，唔系几好啦。因为你知听我哋而家电台节目嘅咧，嗰啲同事咧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嘅， 系啊， 所以你听到蒙晒嗰啲声音吓，咁啊试下啦， 好听噶啦， 系啦 ，OK， 多谢晒你电话啊 ，Cora， 拜拜， 拜拜。 希望呢个逆流好快变成顺流啊！送俾全香港、全世界嘅人。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紧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默然得失我睇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

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般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 时间到了晚上的10:08，你已经是二千零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我们今天的拍档呢就是 Vince， 那阿乔呢就可能要隔一个礼拜才出现了，因为我们最多能够有两个主持人啫，咁所以我们两个呢就连埋唱歌弹琴弹吉他我们都会一起呢将这些好歌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啦，我哋18723888啦，头先已经接咗电话啦，而家会继续。喂喂喂喂喂， 喂， 系、哎、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Natalie。 Natalie 喺边度打嚟？ 我喺新加坡打嚟 嘅。哦，又系新加坡啊！啊，最近都几多新加坡嘅朋友打过嚟。其实新加坡同哦系啊，同北极都系一样啫，经过互联网一样照听 live 噶嘛，系咪啊？咦，又有边位啊 ？Natalie 嘅边个啊？ 我 妈 咪。 你妈咪咁娇嘅把声。 吓、啊，我好老噶啦，60岁 噶 啦，就快。 哇，就快添就即系50几啦。 59。 唉、哎，算啦，59啊扮老，你有排都未到啦，用个老字嚟形 容。我又好碌细鬼听你节目噶啦。 冇错啦，你都系咁样讲啦，用个老字，即系，你着相年轻啊你，你好年轻嘅。咁你个女叫 Natalie， 冇细个。即是30几岁的可能。 29 添啦。 我 们 来了新加坡29年。 真的？即是你新加坡出世的？ 我妈咪是，我在新加坡出世的，我妈咪就来过1991年 那时 移民来新加坡。 哦，这样的。真的，其实又有很好奇的吧，你又在新加坡出世，咁你对香港嘅谂法系点？你完全未喺香港长住过噶噃？点解会？ 我哋成日翻嚟住嘅。 哦，咁连个女都翻嚟住啊 ？Natalie 都翻嚟啊？ 系啊。 咁你唔？ 但系不过佢入唔到香港嘅学校，佢唔收佢香港。 想佢想翻嚟读书嘅咩？ 佢好中意翻嚟香港，因为我屋喺新加坡冇亲人，得翻我哋两母女啫。 哦，咁啊想翻去香港住下，咁而家都得噶，你随时翻得嚟香港噶。而家梗唔得啦，要14日啦。 搵唔到嘢做嘅喺香港，我惊 系 搵唔到嘢做。 哦，喺新加坡做嘢咁啊，梗系啦，已经喺嗰度长住噶啦嘛，系嘛？不过可以随时过嚟玩得咁近，几个钟飞机啫。不过当然，疫情之后咧。 但是现在因为回不到香港， 是啦， 有 个 疫情。 是啦，回不到啦，本来得的啦。 是啊，平时12月呢我都会暑假我就回来香港。 哦，暑假回来香港，那你是不是很多亲人和朋友在这里？ 有婆婆，有我姨婆，其实是住在三藩市的，那她每年年尾都会回香港，但是她现在因为美国疫情又很差，所以又回不到去咯。 嗯，是啊，以往很多这些家庭团聚都是这样的，约埋某年某月大家在某一个地方聚嘛，是不是？不过现在不要紧，忍下先，很快得的，疫苗开始有的了。新加坡有没有说几时有疫苗？ 疫苗没说，但可能会订美国那个疫苗。 全世界都有疫苗出嘅，即係有好多大國都有，我哋中國都有。咁但係慢慢公布啦。係啦係啦，咁香港都有同唔同嘅地方買囉。最緊要就係安全嗰啲啦，質素好啦，同埋要快啦，係咪？好快㗎啦，不過新加坡都係一個非常之先進嘅，香港有嘅多數都有㗎啦。係咁樣呢 ,Natalie 啊。 你妈咪又喺度啦，好开心啦。点只歌送俾佢啦，或者佢点只歌送俾你都得噶。 我10月23号生日。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妈咪咧，就俾我婆婆。我婆婆而家其实住喺老人院嘅，佢住喺黄竹坑余振强。 佢 听中华三院老人院嗰度，仲有想点俾我喺三藩市嘅姨婆。 佢哋一定听到噶啦。你话俾佢哋听咧，如果佢今日 miss 咗咧，可以上网再重听噶嘛？ 系啊，仲有想点俾我嘅表妹，因为佢其实佢系护士嚟噶，玛丽医院做。 更加头先啱啱你听我讲啦吓，我都会即系好多谢佢哋啦。咁啊，为咗呢个疫情咧，真系辛苦晒，辛苦晒。好啦，咁啊，点咩歌咧？ 想点《念亲人》，因为我妈咪最中意听陈百强。 你妈咪系啦，嗰年纪啱啱好噶啦，吓听陈百强大噶嘛。 系咯，我挂住婆婆啫，因为佢啱啱做完手术，我妈咪做完眼手术，所以翻唔到香港。 O K， 咁啊，代用呢只歌代表问候啦，吓佢哋婆婆啊、姨婆啊都会听到噶啦。O K。多谢晒由新加坡打嚟嘅 Natalie 同埋妈咪 ，OK， 拜拜。 阿爸，妈咪有个问题想问你， 请问啊？ 佢话点解你唔整 WhatsApp？ 我唔整 WhatsApp。 新加坡电台咧有 WhatsApp 点播噶？ 有啲咁嘢嘅咩？ 系啊。 不过咁啊，好坦白讲咧，其实我呢个节目咧，从来都唔系有。点唱嘅环节嘅，只不过系啦，有啱啱呢排疫情咁，我哋倾下偈啦，咁可以点下啫嘛，吓，即系如果系收 WhatsApp 系好嘅，咁啊好中意听到其他朋友俾我哋嘅意见啦。不过如果太多，我哋又唱唔切咧，成日争人成身歌债啊，而家系系啊，有排玩啦， 打得通啊， 有排玩啦，有排玩啦。 我听到有啲人好似打唔通。 OK， 而家打通咗。音乐 线， 多谢晒 ，Merry Christmas， OK， 拜拜。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由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长的语，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好，我哋继续接下一个电话先，1872388。喂， 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哋系澳洲悉尼打电话过嚟噶。 哇，咁远啊！悉尼而家几多点啊？好早好早喎、啊。 而家系凌晨1:15。 哦，凌晨系喎系喎，早过我哋。 系啊，我哋12:00就开始听你嘅节目噶啦。 哦，以往就系咁样嘅，即系呢一个系 routine 嚟嘅。 冇错啦， 多谢你。 我而家系下令时间，所以同香港时差3小时。 哦，3小时啫，而家就啊冇咁多 啦。 诶，唔记得问你咩名添。 我叫 Ada。 Ada 你好啊，悉尼住咗好耐啊。 我就住咗4年多啦。 哦， 但系有个朋友想揾你、哦，你等等。 朋友咩朋友啊？朋友。 我朋你 个 朋友出 声 啦。 喂 ，Elvin， 我系 Raymond 啊 ，Raymond 亮啊，记唔记得我啊 ？Raymond 亮，诶，等谂下先啊，好多 Raymond 亮、啊，我个朋友之中。 以前我哋一齐弹过吉他，一齐 有啲印象啦。嗱，你咧就系、是、大大旧旧嘅。 是 即是黑黑地的是不 是 是啦 是你啦 Raymond 亮啦我印象哇即是嗱我什么都不记得的但是呢是就很耐那些朋友呢突然间会有一个可能几十年没见的朋友呢即是我就会 有可能记得你是其中一个即是其实我们以前都不是成日见的嘛但是呢多数有些民歌会啊 沒 錯一起弹吉他的时候就撞到啦你很大只的是啊我记得啦黑黑实实。 嗰陣時打柔道咁啊，到而家都 咁犀利啊！都算你哋就而家係咪肉仲係咁大隻啊？ 差唔多啦，比較都差唔多 嘅。喺澳洲住就得啦，澳洲直情好似可以同啲嚇當地人咧，成日喺個海灘度咧撐來撐去都得啦，你。 咁啊，考下你啲記憶點啊，好唔好？ 好啊。 嗱，咁啊，我1973嚟澳洲啦，嗰陣時我一對。咁我有一队乐队嘅，其实咧我嗰队乐队叫 Art A R T 嘅， 我记得有印象，有印象。不过其他队员我唔系好记得啦。你呢队乐队我一定记得吓、民歌队，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唱 Peter Paul and Mary 啦，第一次唱就是、听你唱日本歌啦，当然 我已经唱紧日本歌噶啦，已经吓嗰阵 吓。你曾经喺我个 office 喺龙文大厦，我记得咁啊，你上过嚟我哋 office 咁一齐玩过，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啦？ 系咪同喺以前喺恒生银行做嗰个四眼仔一齐啊嘛？你唔记得名啦？啊 ，Tonio 啊，系 Tonio 咧就系长头发嘅 Tonio， 长头发佢做 design 噶嘛？ 系啦，冇错，我都系做 design 嘅。 哦，你都系啊，咁你呢啲我就唱得几多啊，同你哋其实都。就唔系一对，你哋系一对，我咧就自己唱嘅。咁但系咧，我有同你哋玩啦，系咪啊？ 有一次喺大会堂比赛，我哋都差唔多同台嘅喎，好似有一次啊。 比赛就好少嘅，印象中可能有，我净系如果印象中我参加过一次民歌比赛啫，就 系、 是、星岛业余歌唱大赛里边嘅民歌组。 唔记得咗啦，不过喺度，喂 ，Robert 啊，喺度恭喜你，你真系为我哋香港嗰啲音乐啊，即系民歌好，同埋我对中文歌就唔得噶啦，因为我嚟咗 太耐啦，七几年。 嗰阵时都唔兴中文歌，除咗阿 Sam 搞出嚟，咁就 系啦。 嗰时咧就我同阿英啊许冠英啊，即系阿 Sam 个大佬一齐玩嘅，一齐打油。 啊。 哦，系啊，即系多数你都知，因为我识你嘅时候咧，同你唱民歌嘅时候，我都未即系未入行啊。即系意思即系话，我都未成为职业歌手啦，我哋业余噶嘛，玩下嘅啫嘛。 我哋都系玩玩下嘅、 啊。不过好好玩啊，嗬 ，Raymond 啊，成日喺啲民歌会啊，喺度弹吉他啊，咁真系好开心。咁你而家就喺嗰度落地生根咗几十年啦，咁啊。 生晒根。 生晒根。 我太太 Ada 咧，就系、是、我同佢系结咗婚几年嘅，但系佢系你啲忠实拥趸嚟嘅。 哦，咁你要跟佢噶啦，你要冇办法啦吓、啊，你扮拥趸都要扮噶啦。 系 啊，Ada 话你要跟噶啦，冇得倾噶啦吓。 我哋想打俾你好多个礼拜噶啦。 哦、OK， 开心啊，开心啊，真系。真系好似，即系而家有时喺倾电话咧，点解呢个疫情先会做啦？即系其实我节目就做咗成超过二十年啦，咁但系唔系成日有电话，不过趁住呢啲咧，好似而家嗰种感觉咧，即系好似他乡遇故知啦，突然间喺空气中咧揾翻啲真系，头先阿 Raymond 都话俾你听啦，73年佢已经移咗民噶，你谂我识咗佢几耐？但系一路冇联络噶，真系冇联络嘅。 我记得喺澳洲。见撞过你两次嘅，一次喺饮茶喺我个店。 系啊，你话真系人啲缘分几紧要啦吓。系喺悉尼饮茶都会撞到你啊。 第二次系叶德娴，你应该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你澳洲演唱会嗰时咧、 啊。哦，系啊。 又 升 咗 hello 嘅。 哦耶，yeah， 真系开心啦！有机会可以再联络阿 Raymond。 一定 啦。主要你呢阵间咧，你唔好收线咧，话翻俾我个同事听咧，你个电话就得噶啦。 好啊，好啊。 朋友我就会留电话嘅。啊，嗯。 喺度多谢你嘅，因为你咧，所以我就揾到我呢个老婆。吓、 啊？ 咁 讲。哇哇哇！喺咁大件事。 非常大件事。 系。 因为我识佢嗰阵时咧，我我都听香港电台嘅，咁、嗯、我都有时会听下 Albert 嘅话，我识得 Albert 嘅，啊佢唔信咁啊，咁啊就搞下咁啊佢又忠实或拥趸啦，咁啊，咁就 我就系听香港电台嘅啫。 哇！多谢你，多谢你，系。 咁就氹咗呢个年青嘅太太嚟。 哇，你又好啦，真系原来可以咁嘅，原来听电台都可以揾到太太嘅，咁啊真系，所以有时啊，香港电台啊，尤其是如果第二个电台未必啊，未必啊。 系啊，我就听香港电台嘅啫。 好在。 香港电台， 多谢你啊 ，Ada。 次次都好少睇嘅，而家 你今日把声咧就沙沙地。 你听到咧，好沙添啊，好沙。 我喺澳洲就即系曾经又搞过又 design 啦，又卡拉 OK 嘅、哦，所以中文歌就唔识嘅，但系后来咧就听下听到。原来 Albert 你唱中文歌都咁劲 嘅，主要唱以前一只中文歌都冇嘅，我净系得无数咁多英文歌同埋一只日本歌。喂，不如咁啊，喂 Raymond 啊，同埋 Ada 啦，不如咁啦，而家时我哋倾下咧，好似都唔记得咗，越倾越倾唔完嘅，咁啊，不如我哋唱只歌送俾你哋啦，你想听咩歌？我睇下识唔识唱啦。 Raymond 已经想到这歌的了，他说是你很喜欢的歌。 什么歌？ 就是 Vincent。 哦、Vincent， 沙沙地声唱 Vincent， 你介不介意啊？ 你唱歌你都 喜欢了。OK， 我想换歌的感觉啦，平时呢Raymond。 你心中有想唱什么歌？ 啊？ 你心中想唱什么歌？ 不要紧，就唱 Vincent 啦，我心中。冇问题噶，以前咧佢喺演唱会都应该听我唱过呢只歌嘅，揸住个吉他咁样啦。 冇错。 咁啊，呢只歌系我嘅 favorite 嚟嘅，咁所以我今日都可以将佢经过空气送去澳洲 ，OK， 送去悉尼。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你哋嘅电话，我去搵翻个歌词啦，咁就可以一齐咧分享呢只 Dominic Lin 嘅 Vincent。OK， 拜拜。 好啦， 拜拜，拜拜 ，Thank you，Thanks for calling， 多谢晒 Raymond 同埋 Ada。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and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 faces lying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ll never will.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如果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工作，可以提早在星期五开始运作。当日起将会安排专车从机场和位于华日酒店的等候检测结果中心，接载返港人士前往36间指定检疫酒店。另外，今個月21號由中國以外地方抵港的人士出發之前必須預訂指定檢疫酒店，否則不會獲准登機。政府早前說指定檢疫酒店安排今個月22號起生效，但最新的安排是有關酒店如果達到政府在計劃下的防疫要求，以及只是有接受檢疫人士入住，就可以提早到星期五起以指定檢疫酒店模式運作。至於全面實施日期維持在今個月22號，到時所有36間指定檢疫酒店必須只是接待檢疫的客人。香港邮政局员工会批评香港邮政未经咨询就外判邮务工作，以较低工资的合约员工取代公务员负责街商收信，并以时薪聘用退休邮差进行派件，不满处方带头制造廉价劳工，又关注外判员工未能够确保服务质素。香港邮政回应人力资源调配是回应审计署对邮政人员有关常超时工作的批评，与邮政署营运基金亏损与否无关，亦都没有改变邮差的薪酬福利合约条款和编制。重新聘用30名退休邮差以替补缺勤，他们不会被纳入编制，而由于重整部分街道邮箱邮件的路线之后出现员工需要超时工作，因此调配了部分合约员工负责大约两成收取街道邮箱邮件的工作。 今明两日是双子座流星雨的高峰期，香港太空馆说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星期一凌晨两点至三点，建议观测人士选择天空视野广阔和光害程度低的地点进行观测，只需要用肉眼看就可以，无需借助望远镜。太空馆预测在高峰期间，流星雨每个钟头出现率可以达到150粒，为今年所有流星雨现象中最高。加上不受月光影响，观测条件极佳，但受制于城市光害等，在偏远地区的观测人士在高峰期间每个钟头可能会看到大约20至30粒流星。德国新增超过2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321名患者不治。总理默克尔同16个联邦州州长开会之后，决定收紧防疫措施。由星期三开始，全国绝大部分商店关闭，只是容许超市、药房和银行等必要商店保持开放。学校亦都会再次关闭，并要求雇主容许员工在家工作。措施将会维持到出年1月10日。默克尔说本来希望采取较宽松的措施，但由于圣诞节临近，民众会外出购物，社交聚会亦都会大增，因此有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财长舒尔茨说政府将会向受影响的企业提供补贴。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听晚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慈父阿斯伯，睇嚟你都好锡你个女噶，不如帮衬我买多几个公仔放喺佢张床度氹下佢欢喜，又可以陪下佢瞓觉啦。 哎，咪啦，摆咁多公仔 B B 床入边啊，好容易出事噶嘛。 点会啊？ 咁我就要介绍紧你识啦，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导师、儿科专科医生何蓉蓉医生，佢会讲解一个正确嘅婴幼儿睡眠环境应该系点嘅。 点样可以听到啊？ 咁你就要留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丰收快活人之丰收 baby 要 safety 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系赛马会识水识河计划项目主任黄澳文。关注环保嘅各位可能都有听过碳足迹同埋佢对环境嘅影响。不过你们又知不知道水足迹这个概念呢？水足迹是一个用水的指标，和其他的足迹指标一样，是用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多大影响。以香港人为例，我们每人每日的水足迹就高达5496公升，当中包括直接用水和间接用水。所谓直接用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用水，例如冲凉、洗衫、煮饭等等。香港人每日直接用水量大约是220公升，只是占我们的水足迹的4%，而剩下的5000多公升是间接用水，亦即是我们平日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的水资源。举个例，制造一件纯棉的恤衫就需要1797公升水，但是用得最多水资源的其实是生产食物，占了间接用水超过80%。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自己的水足迹呢？ 赛马会识水识河计划就推出了香港首个水足迹计算机，俾大家掌握饮食之中的水足迹。用呢一个计算机，你就可以选择自己中意嘅食物同埋材料，计算出你一餐入边包含咗几多少水足迹。有咗呢一个计算机，大家就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关注地球嘅水资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for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bright blasted days, dark sacred nights,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时间到咗10:39啦，最后20分钟到啦，因为今日时间会缩短咗1小时。啊，头先讲过啦，因为我哋呢一排成个台都系咁啦，由一次日咧都系11点嗰阵咧就会三台联播。我同阿 Vince 喺度两个啫，咁两个人都可以做到好多我哋熟悉嘅歌曲嘅。希望呢个音乐嘅世界系一个 wonderful world。好，我哋又继续接一个电话，然后点唱都得噶。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 ，Evan， 系、hey, ， 我系 Doris 啊 ，Doris， 系 ，Doris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冇，我本来咧就谂住代阿李太打电话嚟嘅，点知我唔记得咗李太几多号电话，所以我就点唱俾阿李太听，你个朋友，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你点解会代佢打嚟咧？点解你自点解要佢？佢唔识打嘅咩？ 唔系佢识，不过我谂住大家一起打会好啲啫。 哦， 因为佢好想打入嚟再同你倾偈啊。 哦，可以噶，搵一次都试下，可以两个一起接都得噶啦，好似啲 Zoom 咁啫嘛。 系 一齐倾啊嘛，可以噶。我唔知呢度有冇咁嘅技术咧，未必有啊。嗰啲电话线可能未必得噶。Anyway， 你代表埋李太啦，你系 Doris 嘛？ 啊 ，Doris Lee 啦，叫做。 冇错，系。 因为 咧，我想点俾我姑拉生日啊！ 姑拉即系咩？即系唔系？谂一谂先，你俾我谂一谂啦。姑拉 个姐姐。 哦 ，OK， 系。 系啊，佢喺美国，咁样咧，佢就12月3号生日，咁我又补祝佢生日快乐啦。 好啊，佢听唔听到先？ 系啦，佢听到噶，佢好中意听你嘅电台。 哦 ，OK， 喺美国边度？ 三藩市啊，唔系喺加州嘅 L.A. 洛杉矶，洛杉矶冇错。 O.K. 系啦，咁样咧就保祝你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好啊， 咁希望所有香港人都会好快疫情过，全世界都可以自由活动。 系啊，真系有一个愿望，我谂系共同嘅。我谂90%嘅人或者以上咧都会同一个愿望啊，好少有嘅，就系大家希望身体健康同埋疫情快啲过去。 冇错， 冇人会反对。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晒。咁你想听咩歌呢？我哋都唔知噶。你知道我哋， 我之前真系好紧张，我唔识讲。不过我想话，你可唔可以唱《Edelweiss》啊 ？OK。 啊，得噶，你俾你一路讲住先啦，你俾少少时间我，啲手要做动作咧，做咩咧？就会、啊、就会，我即系张台好大嘅，咁啊，大约有20本歌书喺度，咁咧就如果你话要搲到歌书，好简单嘅啫，唔系厚嗰本就得噶啦，呢度有噶。冇问题的，呢啲歌梗系得啦，系咪？ 系啊系啊，因为你喺演唱会成日都唱嘅，我哋好中意去听你嘅演唱会。 演唱会我又间中，我多数都希望争取到啦，有一小部分啦。即系其实而家听英文歌嘅人咧，已经少咗好多啦。咁但系咧，我都会争取咧，就网上演唱会又好啦，或者现场演唱会咧，都会唱少少英文歌，尤其是英文民歌添啦。 系啊， 点可以补咗噶？系咪先？ 系啊。 你讲俾我听，你点解会中意呢只歌咧？ 我其实咧最中意我去听你个演唱会嘅时候咧，我就听咗呢首歌，我就好中意啦。咁有一次咧，就系你同你同一个以前嘅 DJ 一起唱噶，佢去咗教书，后屘而家退咗休啦。我唔记得佢叫咩名，但我又好中意佢嘅。 邓伟欣啊？ 邓伟欣冇错冇错。 好嘢喎 ，Vince。 我紧张得滞，所以 佢而家咧教书都教到退完休，退咗休添啦。 系啊系啊，佢旧年应该今年退休，旧年退休嘛。 佢有上嚟呢个节目噶，旧年都 冇错系啊。 好啦， 系啊，所以我又好中意佢嘅。 系啦， 系啦， 我话俾佢听啦。咁然后咧呢只歌咧就原本喺嗰出电影咧叫做《The Sound of Music》，仙乐飘飘处处闻咧里边嗰幕啊，你有冇睇出戏先？ 我冇 你一定要睇啊！呢出戏，我哋以前睇过，每人睇咗10次8次嘅。咁里边咧，嗰个男主角咧就叫做基斯道化庞马 （Christopher Plummer）。咁佢咧就好英俊嘅，又唔知边有个同佢代唱啦、我估系有人同佢代唱，真系唱得好听，揸住个吉他，然后咧唱呢一只叫做《雪绒花》（Edelweiss）。OK。多谢晒你个电话，送俾你，送你一反的雪花，唔系黎明嗰只，系 Edelweiss， 拜拜， 拜拜。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国嘅唔系民歌，系电影为咗里边嘅剧情而作嘅一首歌。因为咧个背景咧就系讲即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咧，澳国嘅情景故事发生喺嗰度，所以作咗呢一首歌，非常好听嘅 Edelweiss。我哋亦做雪绒花啦，有小白花啦，因为嗰朵花咧就系好细朵，好靓嘅。就生喺啲澳国嘅高山嘅悬崖嗰度。点解要系 Edelweiss 咧？就因为呢一种花咧，就经得起风浪。哇，风吹雨打咧，佢都唔会即系 吹甩啦，就代表咗咧当时即系呢啲澳国人啊，点样去即系反抗呢个纳粹嘅德军，咁啊真系做得好啦。诶，读完之后我哋继续接电话嚟，好嘛？喂喂喂，难得， 喂喂， 哎，难得啊，又有机会接电话啦。啊，你是哪位啊？ 我的是叫 Ada。 又 Ada？ 剛才不好意思，沒有 不過我是香港的。 香港都對的，我都成日都想接一下香港啊，或者九龍啊、新界啊，沒問題。 我首先多謝你接聽我電話啦。 不要客氣，好想。 我想點一個我四十幾年的朋友啦。 哦，好啊。 他就12月18號生日的。 好啊。 他就是叫 Amy Lee。 Amy Lee，是啦， 佢真系好好噶。 嗯， 我婚姻唔好嘅时候咧，好多谢佢喺我身边咯。 最紧要有朋友啊嘛。 系啊，不离不弃。 系啦，鼓励之余都系啦。 十几岁识佢，即系有四十几年， 好难得嘅。即系人生难得一知己啊嘛，系咪啊？知己好紧要。 我当佢系我心肝宝贝，我成日有咩唔识咧，佢就帮我解决 嘅。哇，咁好啊！咁啊，真系好难得噶，有一个咁样嘅好朋友。 祝佢同阿哥永远行到尾啦。 哦，同阿哥啊，即系你阿哥啊？ 系啊，唔系啊，佢嘅老公。 哦，佢个老公叫阿哥。 我就叫我做阿哥。 哦，原系啱啦，好啊。 嗯。你今日把声好沙喎。 系啊，好明显啦，我费事解释啦。啊， 保重身体啊。 我系大家咁话，大家咁话，冇问题嘅。我歌照唱，希望你唔好介意就得噶啦。 唔紧要。 你想听嗰只歌叫做咩歌啊？ 心肝宝贝。 哦，得啦，我哋请阿边时把靓声同你演绎下吧。 好啊，多谢晒你啊。 O、okay, K， 好。 同埋多谢接听个电话个先生，把声好好听啊。 哦，佢系啊播音 standard 噶，我哋接电话都 好温柔。多谢晒欧 瑞强。O K， 多谢晒 Ada， 拜拜。 拜拜。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我急速气喘，动情为你盼君可发现，回赠相思一 曙光不会言，常拥你的温暖，但求共你永恒这片段，长厮守不改变。 心肝宝贝，唔该晒 Vince， 我哋继续接电话，最后一个电话啦。喂 ，Hello， 系咪 Albert 啊？ 系啊，你好啊， Albert, 我系。 我姓李噶，我系头先阿 Doris 咧，你啱啱早前嗰 点 样 啦？你个，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我哋等咗呢个时间好耐。其实系我妈咪叫李太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四十，差唔多四十年前喺 Albert 记得 最常嗰个妈咪，嗱，你睇我妈咪同你讲啊。 记得，李太，李太你好。 喂， 你听咗我四十几年喎， 系啊， 系你啦，等咗你好耐啊，你点解唔再打嚟啊？ 系，唔系啊，唉，我而家一把年纪啦嘛， 系咩？系咩？大家咁话啦， 但我头头尾尾咧见咗你四次， 系啊，我话数住添啊。 你知唔知啊？头先同你讲电话，我女咧居然参加咧港台嘅儿童节目《车心 会》啊！哇， 你系大哥哥啊，喺度弹吉他， 呢个第一次啦，系第一次啦。跟住咧， 第二次咧就你喺八乡嗰个音乐农庄 哦，系啦，咁啊，第去玩啊， 朋友系啊，哎，好开心。跟住有一次咧就。你在香港电台呢有一个好像三十周年什么东西的。 是啊。 那个 Dollars 是我的朋友啊，他拿了你们那些飞。 哦，就来看了。 两张是啦。那他两夫妇，我就跟我仔，你记不记得我仔啊，我讲给你听，叫我上人那个。 是啦，哇，李太来，我李太呢真的是犀利。几十年 fans 啊，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多谢你支持啊！ 啊，真系我嗰阵时咧，因为我系即系由七二年开始，一路一日咧，除咗瞓觉咧，我就开咗你哋嘅收音机。嗰阵时啊，吴石辉 啊，好多啊， 周文新啊， 系啦，跟住杨家廉啊，邓凯琳啊，哇，都系我哋嗰代。 真系开心， 系啊， 因为你即系我哋咧。在屋企咧，啲家庭主婦咧，咁我就一路開你嘅心機，咁咧好開心，同埋聽你嘅電台咧，我人都年年 哇，真 係聽咗噶。 梗係我而家聽你把聲都好咧，係啊，好年輕啊。 我而家七十六噶啦， 哇， 七十五過咗， 估唔到啊，好精神啊。 2月2日啊，七十。 好精神啊，好精神啊。 唉，多謝你。唉，仲有一次啊，我哋喺灣仔咧。你去一间嗰个设计公司啊，叫做书堂啊，阿上人咧请你上去，嗰间公司系我个女婿嘅，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呢次就 送咗个手表俾你啊！ 我就真系唔记得咗喎，呢次 唔记得啊？ 系啦，啲时间啲时间消失咗，个手表唔见埋。 你贵人事忙嘅，你话啊，你要赶住搭船咧翻去紫荆湾啊，因为 嗰阵 系 好耐啦，好耐啦。 好耐啊，真 系！你睇啊，真系难得你咧，多谢啦！如果有机会咧，就再打嚟啦，因为你我好记得你以前即系日日都听住我哋，系我哋一齐成长嘅好伴侣啦。 何嘉丽嗰阵时 系啦， 真系嗬，好开心。系啦，我啊最问尾咯，实际我十点两个字就打落嚟。 唔好意思啊，嗱，你睇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十一点就要走啦，咁呢个系最后一个电话，亦都系最后一首歌。你听只咩歌啦？嗱，即刻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同埋。 喂，系啊，最后一句讲啊，呢个仔好靓仔，我上网嗰度睇，哎呀，真噶，我呢句系真心话，我同我女啊，同我屋企人话，哎呀，一百欧个仔好靓仔哦，真系靓仔过爸爸，唔好意思啊。 梗系系人都靓仔过我噶啦，如果似我就惨啦，惨啦惨啦惨！ 真系你有你嘅靓仔啫， 唉惨啦惨啦！ 喂，你靓仔， 唉唔好嚟讲翻你只歌先，唔好讲嗰啲系啦，尽快唱。 麦上归人得唔得？ 麦上归人啊，我好声沙噶，不如搵阿 Vince 唱啦。 是但咧，你认为边只就唱边只？唔系一定要 歌冇问题噶，唔系歌冇问题噶，不过由佢唱啫嘛。 好嘛，好嘛，就就送啲嘢歌俾你，好嘛，同埋你屋企人，同埋女屋企，拜拜。 多谢多谢， 再电吓，再通电，再通电，好，拜拜。 多谢你，拜拜。 今日咧时间好紧迫，所以唔好意思，我哋十一点咧就要吓接近尾声啦。最后一只歌送俾大家。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中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更漫天，爱在心里燃，怕能回复我从前。重回旧爱恋，爱恋内心早有缘， 走几远。 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大家讲声晚安，下个礼拜九点再见，good night。